第51章，心猿空涌千般计，水火无功难炼魔。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拜了拜，来坐于金嵌山后，扑索索两眼滴泪，叫道：师父啊，指望和你。佛恩有德有何容，同幼同生亦莫穷，同住同修同解脱，同慈同念显灵功，同源同向心真气，同见同知道转通。岂料如今无主帐，空拳赤脚怎兴隆。大圣凄惨多时，心中暗想道： 哎，那妖精认得我，我记得他在镇上夸奖道，真个是闹天宫之类，这等啊绝不是凡间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凶星。想因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哪里降下来的魔头，且去上界去查看查看。 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，自作主张，即翻身纵起祥云，直至南天门外。忽抬头见广目天王当面迎着长衣道： 大圣何往？ 行者道： 有事要见玉帝，你在此何干？ 广目道： 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。说未了，又见那马赵翁关四大元帅坐礼道： 大圣施营，请待茶。 行者道： 有事呢。 遂辞了广目，并四元帅进入南天门里，直至凌霄殿外，果又见张道陵、葛仙翁、许经阳、邱弘济四天师，并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，一起起手道： 大圣如何到此？ 又问：保唐僧之功完否？ 行者道： 呵呵，早嘞早嘞，陆阳魔馆才有一半之功，现如今阻住在金嵌山金嵌洞，有一个四怪把唐师傅拿于洞里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，那厮的神通广大，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，因此难复魔王。一是上界哪个凶星私翻下界，又不知是哪里降来的魔头，老孙因此来寻寻玉帝，问他个千数不言。 许敬阳笑道：哈哈哈哈，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。 行者道： 哼，不是放刁，我老孙一生是这口紧些，才寻到这个头。 张道陵道： 不消多说，只因你传报遍了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多谢多谢。 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引荐玉璧，行者朝上唱个大诺道： 嘿嘿，老官累你累你，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，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，于今来在金山兜山金山洞兜有一四怪，把唐僧拿在洞里，不知要蒸要煮要晒，是老孙寻上他们与他交战，那怪却有些认得老孙，着是神通广大，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，因此难负妖魔，疑是天上凶星私凡下界，为此老孙特来启奏，扶其天尊重锤洞见，响指查看凶星，发兵收咬妖魔，老孙不胜战力，平营之志。 却又打个深宫道：斯文。旁有葛仙翁笑道：哈哈哈哈，猴子是何前居后宫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不敢不敢，不知甚前居后宫，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。 彼时玉皇天尊闻奏，急忙降旨， 可汗思知道，既如不空所奏，可随查助天星斗明秀神王有无思凡下界，随即复奏施行以闻。可汗丈人真君领旨，当时即同大圣去查，先查了四大天门门上神王官吏，四查了三危园园中大小群真，又查了雷霆官江桃张新邓狗毕庞刘，最后才查33天天天自在，又查28宿东七宿角亢市房身尾鸡，西七宿斗牛女虚威势弊，南七宿北七宿秀秀安宁，又查了太阳太阴水火木金土七正罗喉祭都气背四余，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。星月道： 嘿嘿，既是如此，我老孙也不消上那凌霄宝殿打搅玉皇大帝，身为不骗，你自回旨去吧，我只在此等你回话便了。 那可汗丈人真君依命，孙行者等候良久，作诗寄星曰：风清云际乐生平，神境星明显瑞真，河汉安宁天地泰，五方八极演歌经。那可汗司丈人真君历历查看，回奏玉帝道：满天星宿不少，各方神将皆存，并无四方下界者。玉帝闻奏，找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下界擒魔去也。四大天师奉旨意，即出凌霄宝殿，对行者道： 大圣啊，玉帝宽恩，言天宫无神思凡，找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。 行者低头暗想道：嘿嘿，天上将不知老孙者多，胜似老孙者少。想到我闹天宫时，玉帝遣10万天兵布天罗地网，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。想后来掉了小圣二郎，方是我的对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，却怎么能够取胜？ 许泾阳道：此一时彼一时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，一物降一物理，你好违了旨意。但凭高见，选用天将，无得迟疑误事。 行者道：哼，既然如此，深感上恩，果是不好为之。一则老孙又不可空走这遭，反泾阳转奏玉帝，只叫托塔李天王与那的太子，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与那怪剑一仗，以看如何。果若能擒得他，是老孙之幸。若不能，那时再做七处。 真个那天师启奏了玉帝，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与行者助力。那李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，行者又对天师道： 蒙玉帝遣差天王，谢谢不尽，还有一事再烦转达，但得两个雷公使用，当天王战斗之时，叫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泄，照顶门上钉死那妖魔，身为良计也。 天师笑道：好好好。天师又奏玉帝，传旨叫九天府下点邓化张潘二雷公与天王合力赴妖救难，遂与天王孙大圣进下南天门外，顷刻而到。 行者道：此山便是金钱山，山中间乃是金钱洞，两位商议去叫哪个先去所战。 天王停下云头，扎住天兵在于南坡下道：大圣素知小儿哪吒曾降96洞妖魔，善能变化， 随身有降妖，需叫他先去出阵。 行者道：“ 既如此，等老孙引太子去来。” 那太子抖擞雄威，与大圣跳在高山，径至洞口。但见那洞门紧闭，崖下无惊。 行者上前高叫：“ 婆母，快开门，还我师父来也！” 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，急报道：“ 大王，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在门前叫战哩。” 那魔王道：“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，空手难争，像是请得救兵来也。”叫取兵器，魔王绰枪在手，走到门外观看。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，十分精壮， 真个是玉面娇容如满月，朱唇方口露银牙，眼光彻电眼珠爆，额阔凝霞发髻抓，袖带五峰飞彩燕，锦袍映日放金华，环涛灼灼盘心镜，宝甲灰灰衬战靴，身小身红多壮丽，三天护教恶哪吒。魔王笑道：“ 哦，哈哈哈哈，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儿，名唤作哪吒太子，却如何到我这门前呼喝？” 太子道：“ 哼，以你这泼魔作乱，因害东土圣僧，叫玉帝金旨，特来拿你。” 魔王大怒道：“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，我就是那唐僧的魔头呢，谅你这小儿草有何无益，敢出浪眼，不要走，吃我一枪。” 这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，他两个搭上手，却在独斗。那大圣急转山坡叫：“ 雷公何在？快凿去，找妖魔下个雷泄，助太子降服来也。” 邓张二公急踏云光，张玉下手，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，将身一变，变作三头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往妖魔砍来。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，三柄长枪抵住。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，将六般兵器抛将齐去，是哪六般兵器？却是砍妖剑、斩妖刀、缚妖锁、降魔杵、绣球、火轮。大叫一声变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都是一般兵器，如骤雨冰雹，纷纷密密往妖魔打将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惧，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，望空抛起，叫声：“ 扎！” 呼啦的一下，把六根兵器套将下来。慌的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，魔王得胜而回。邓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：“ 哈哈，早是我先看透事，不曾放了雷泄。假若被他套将去，却怎么回见天尊？” 二公暗落云头，与太子来山南坡下，对李天王道：“ 妖魔果神通广大。”悟空在旁笑道：“ 嘿嘿，那厮神通也只如此，争在哪个圈子厉害，不知是什么宝贝丢起来善套住不？” 哪吒恨道：“ 这大圣甚不成人，我等折兵败阵，十分烦恼，都只为你，你反起笑何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嘿，你说烦恼，纵然我老孙不烦恼，我如今没计奈何，哭不得，所以只得笑也。” 天王道：“自此怎生结果？” 行者道：“凭你等再怎计较，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” 天王道：“套不去者，为水火最利。常言道，水火无情。” 行者闻言道：“ 对，说的有理，你且稳坐在此，待老孙再上天走走来。” 邓张二公道：“又去做甚的？”行者道：“老僧这去，不消启奏玉帝，直到南天门里上桐华宫，请荧惑火德星君来此放火，烧那坏物一场，或者连那圈子烧子灰烬，捉住妖魔。一则取兵器，还汝等归天；二则可解脱武士之难。”太子闻言甚喜，道：“不必迟疑，请大圣早去早来，我等只在此恭候。” 行者纵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门外，那广目与四将迎道：“大将如何又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李天王召太子出师，只一阵，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捞了去了。我如今要到桐华宫，请火德星君助阵里。” 四将不敢久留，让他进去。至桐华宫，只见那火部众神急入报道：“ 孙悟空遇见主公。” 那南方三气火德星君整衣出门迎讲道：“哈哈哈，昨日可汗司查点小宫，更无一人私犯。” 行者道：“已知，但李天王与太子拜阵失了兵器，特来请你去救援救援。” 星君道：“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，他出神时曾降96洞妖魔，神通广大，若他不能，小神又怎敢忘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因欲李天王记忆，天地间之力者为水火也，那怪物有一个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不知是什么宝贝，故此说火能灭诸物，特请星君领火步到下方，纵火烧那妖魔，救我师父一难。” 火德星君闻言，即点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嵌山南坡下，与天王雷公等相见了。天王道：“孙大圣，你还去叫那厮出来，等我与他交战，待他拿动圈子，我去闪过，叫火德率众烧他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呵呵，正是，我和你去来。” 火德共太子邓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，与他挑战。这大圣到了金嵌洞口，叫声：“ 开门，快早还我师父。” 那妖又急通报道：“ 啊，不好了，孙悟空又来了。” 那魔率众出洞，见了行者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你这泼猴又请了什么兵来也？” 那碧香转上托打天王，喝道：“泼魔头，认得我吗？”魔王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李天王像是要与你令郎报仇，欲讨兵器吗？” 天王道：“一则报仇要兵器，二来是拿你救唐僧，不要走，吃无一刀。”那怪物侧身躲过，挺长枪随手相迎。他这两个在洞前，这场好杀。你看哪，天王刀砍，妖怪枪迎，刀砍双光喷烈火，枪迎锐气蹦愁云。一个是金嵌山生成的恶怪，一个是凌霄殿拆下的天神。那一个因其禅性施威武，这一个为救施灾斩大轮。天王施法飞沙石，魔怪争强剥土尘。剥土能叫天地暗，飞沙善着海江魂。两家努力争功绩，皆为唐僧拜师尊。那孙大圣见他两个交战，即转身跳上高峰，对火德星君道：“ 三气用心者， 你看那个妖魔与天王正道的好处，却又取出圈子来。”天王看见，即拨祥光拜阵而走。这高峰上，火德星君忙穿号令，叫众部火神一齐放火。这一场真个厉害，好火，惊云。南方者，火之精也。虽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，乃三气之威，即便百端之火。 今有火枪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各不神敌，所用不一。但见那半空中火鸦飞燥，满山头火马奔腾，双双赤鼠对对火龙，双双赤鼠喷烈焰，万里通红，对对火龙吐浓烟，千方共黑。火车推出，火葫芦撒开，火旗摇动一天霞，火棒绞刑迎地了。说什么宁弃边牛，强胜似周郎赤壁。这个是天火非凡，真厉害，轰轰赫赫，火风轰。那妖魔见火来时，全无恐惧，将圈子望空抛起，呼啦一声，把这火龙、火马、火鸭、火鼠、火枪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一圈子又套将下去，转回本洞，得胜收兵。这火德星君手持着一杆空旗，召回众将，会合天王等，坐于山南坡下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啊，这个凶魔真是罕见，我今折了火炬，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不许抱怨，列位且请宽坐坐，待老孙再去取来。” 天王道：“你要往哪里去？”行者道：“ 那怪物既不怕火，断然怕水。常言道，水能克火。等老孙去北天门里，请水德星君施布水势，往他洞里一灌，把魔王淹死，取布件还你们。” 天王道：“此计虽妙，但恐连你师父都淹杀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没事，淹死我师，我自有个法叫他活来。如今鸡翅列位甚是不当。” 火德道：“既如此，且请行，请行。” 郝大圣又驾筋斗云进到北天门外，忽抬头见多闻天王向前施礼道：“孙大圣何往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有一事要若五号宫见水德星君，你在此作甚？” 多闻道：“今日轮该巡视。”正说出，又见那庞刘狗弼四大天将尽礼邀茶。 行者道：“ 不劳不劳，我是急矣。” 遂别去助神，直至五号宫，找水部众神及时通报。众神报道：“ 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了。” 水德星君闻言，即将查点四海五湖、八河四都、三江九派，并各处龙王聚遣退。整官素带接出宫门，迎进宫内道：“昨日可汗司查看小宫，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，正在此点查江海河毒之神，尚未完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，此乃广大之精，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并两个雷公下界擒拿，被他弄个圈子，将六件神兵套去。老孙无奈，又上桐花宫请火德星君率火部众神放火，又将火龙、火马等部以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，鄙人怕水，特来告请星君施水势，与我捉那妖精，举兵器归还天将，五师之难亦可救也。” 水德闻言，即令黄河水伯神王随大圣去助攻。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个白玉鱼儿道：“我有此物盛水。” 行者道：“看你这鱼能盛几合？妖魔如何咽的？” 水伯道：“不瞒大圣说，我这一鱼乃是黄河之水，半鱼就是半河，一鱼就是一河。” 行者喜道：“ 哈哈，只笑半鱼足矣。” 遂辞别水德，与黄河神急离天阙。那水伯将鱼儿往黄河舀了半鱼， 跟大圣至金层山，向南坡下见了天王、太子、雷公、火德、巨岩前世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不必细讲，且叫水伯跟我去，待我叫他开门，不要等他出来，就将水往门里一倒，那怪物一窝子可都淹死。我去取老师傅的尸首，再救活不迟。” 那水伯一命，紧随行者转山坡，径至洞口，叫声：“ 妖怪开门！” 那把门的小妖听的是孙大圣的声音，急又去报道：“ 不好了，孙悟空又来一。” 那魔闻说：“带了宝贝，绰枪就走。”响一声开了石门，这水伯将白玉鱼向里一倾，那妖见是水来，撒了长江，急忙取出圈子撑住二门。只见那股水咕嘟嘟的往外泛江出来，慌得孙大圣急奏筋斗，与水伯跳在高峰。那天王同众都驾云停于高峰之前观看。那水波涛翻涨，着实狂澜，好水，真个是一勺之多，果然不测。盖为神功运化，立万物而流长百川。只听得那潺潺声震鼓，又见那滔滔势漫天，雄威响若雷奔走，猛涌波如雪卷电，千丈波高漫路道，万层涛击泛山岩，冷冷如树玉，滚滚似明显，初时苍苍喷翠巨，回团渺渺漩涡远，滴滴傲傲随流荡，满见平沟上下连。行者见了心慌道：“ 不好啊，水漫四野，淹了明田，未曾灌在他洞里，曾奈之何？” 唤水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“ 小神只会放水，却不会收水。常言道，泼水难收。 一，那座山却也高峻，这场水只奔低流。须臾间，四散而归见鹤。又只见那洞外跳出几个小妖，在外面吆吆喝喝，伸拳罗袖，弄棒拈枪，依旧喜喜欢欢耍子。天王道：“这水原来不曾灌入洞内，枉费一场之功也。”行者忍不住心中怒发，双手抡拳闯至妖魔门首，喝道：“ 哼，哪里走，看打！” 唬得那几个小妖丢了枪棒，跑入洞里，战兢兢的报道：“ 大王，打仗来了。” 魔王挺长枪迎出门前道：“ 这泼猴老大背了，你几番家敌不过我，纵水火亦不能进，怎么又整将来送命？” 行者道：“ 这儿子反说了，不是我送命，是你送命，走过来吃老外公一拳。” 那妖魔笑道：“ 这猴勉强缠仗，我倒使枪，他却使拳，那把一个金箍子拳头只好有个桃核大小，怎么撑得个锤子起？哈哈哈哈，爸爸爸，我先把枪放下，与你走一路全看看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说的是，走上来。” 那妖撩衣进步，丢了个架手，举起两个拳来，真似打油的铁锤模样。这大圣展足挪身，摆开解数，在那洞门前与那魔王递走拳势。这一场好打。一，拽开大四平，踢起双飞脚，掏鞋披胸蹲，挽心摘胆折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齐喝，恶虎扑食最伤人，蛟龙戏水能修恶。魔王使个莽翻身，大圣却失露蟹脚，翘根翠地龙，牛腕拿天妥，青狮张口来，鲤鱼跌子月，盖顶撒花绕腰灌锁，迎风贴扇儿，急雨催花落。 妖精便是观音掌行者就对罗汉教，长拳开阔自然松，怎比短拳多紧效。两个相持数十步，一般本事无强弱。他两个在那洞门前厮打，只见这高峰头喜得个李天王厉声喝彩，火德星鼓掌夸称。那两个雷公与哪吒太子率众神跳到跟前，都要来相助。这壁厢群妖摇旗擂鼓，舞剑抡刀一起虎。孙大圣见势不协，将毫毛扒下一把往空撒起，叫变。即便做三五十个小猴一拥上前，把那妖缠住，抱腿的抱腿，扯腰的扯腰，抓眼的抓眼，闲毛的闲毛。那怪物慌了，即把圈子拿将出来。大圣与天王等见他弄出圈套，拨转云头走上高峰逃阵。那妖把圈子往上抛起，呼啦的一声，把那三五十个毫毛变的小猴收为本相，套入洞中，得了胜，领兵闭门，贺喜而去。这太子道：“孙大圣还是个好汉，这一路拳走的似锦上添花，是分身法，正是人前显贵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列位在此远观，那怪的本事比老孙如何？”李天王道：“他拳松脚慢，不如大圣的金鸡。他见我们去时也就超猛，又见你使出分身法来，他就急了，所以大弄个圈套。”行者道：“魔王豪掷，只是圈子难降。”火得一水波道：“若还取胜，除非得了他那宝贝，然后可擒。”行者道：“他那宝贝如何可得？只出是偷去来。”邓张二公笑道：“若要行偷礼，除大圣再无能者。想当年大闹天宫时，偷玉酒，偷蟠桃，偷龙肝凤髓及老君之丹，那是何等手段，今日正该拿此处用也。”行者道：“ 好说好说，既如此，你们且坐，等老孙打听去来。” 郝大圣跳下风头，撕至洞口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麻苍蝇，真个秀溜。你看他领翅薄如竹抹，身躯小似花心，手足比毛更脏，星星眼窟明明，擅自闻香逐起，飞时迅速乘风，称来钢压定盘星，可爱歇歇有用。轻轻的飞在门上，爬到门缝边钻进去，只见那大小群妖舞的舞，唱的唱，排列两旁。老魔王高坐台上，面前摆着些蛇肉、鹿符、熊掌、驼峰、山书、果品，有一把青丝酒壶，香喷喷的羊酪椰老，大碗家宽怀畅饮。行者落于小妖丛里，又变作一个宽头精，慢慢的演进台边，看够多时，全不见宝贝放在何方。即抽身转至台后，又见那后厅上高吊着火龙银啸、火马豪嘶，忽抬头见他的那金箍棒靠在东壁，喜得他心痒难抓，忘记了耕容变相，走上前拿了铁棒，现原身丢开解数，一路棒打将出去，慌得那群妖胆战心惊，老魔王措手不及，却被他推倒三个，放倒两个，打开一条血路，径自出了洞门。这才是魔头骄傲无防备，主杖还归遇本人。毕竟不知吉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